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八到十五节。由我来念这个经文，我从第七节开始念。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上帝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面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OK，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宣讲，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路加告诉我们，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个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光景的总结。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新庄福音中心，你认为这是好事吗？那时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新庄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妙助信从了这道。如果这个是描述新庄福音中心，我差不多也就可以退休了，因为这就表示我们已经传福音给那最抵挡福音、最不可能领受基督的人，好似我们已经传福音到地极。许多祭司领受福音，表示使徒们当时的确忠实的、大有能力的传道，表示圣徒们也恒切的祷告，也表示上帝的确听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祈求。我们好像在唱卡拉 OK， 我觉得有那个回音的声音。 OK， anyway， 技术问题。也许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还未完成所谓的大使命，但是我们必须说，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的执行很切确，他们也结实累累，有结出果子来。这是一个有意向、有实践、大有果效的教会。我们会说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而且他们有斯提凡，斯提凡是门徒们选出来管理饭食的执事。这个人他不仅能够管理饭食，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昨天我们有讨论新庄福音中心要训练长老和执事，我们不期待我们的执事可以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但是我们的执事至少也要像斯提凡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一个教会的人数增加，祷告热切，又有斯提凡这样子的人管理饭食，而且还行神迹奇事，又有能力护教，又有能力讲道，这样的教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我想大家都应该已经读过第七章第八章， 你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描述一个教会处在巅峰的最佳状态，那么好景不长，只维持了一节经文，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下场并不会很好，斯提凡的下场其实并不会非常的好。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说是描述耶路撒冷教会结束的开始，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今天的经文描述斯提凡生命结束的开始。 So 我们可以问，到底哪里出了错？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一个教会的存在模式，有增长也同时经历内忧外患，也可能乐极生悲。教会越加增长，教会面临的迫害必然也会随之增多，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变的模式，也是教会成长不变的公式。一个越加有基督生粮的教会必然会越加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为基督在世上如何，他的身体，他在地上的身体也就如何。有人说，就是因为新庄福音中心做得太好了，所以我们最近才遭遇这么多的打压。又有人说，传道和迫害是上帝增长教会的不二法则。因此，如果一个教会中心的传道，而这个教会又经历迫害，这个教会的未来应该是非常的光明的，它一定会增长，变成 mega church。所以，新庄的弟兄姐妹，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应该是 mega， 离我们是不远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问，到底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斯提凡？为什么连斯提凡这样子的人都不得好死？或许斯提凡不应该与人起争辩，或许他做执事就应该好好的做执事，也许这就是问题，斯提凡应该闭嘴，他就管理饭食就好了，管理饭食没有人会有意见，他照顾寡妇没有人会有意见，他行神迹奇事没有人会有意见。也许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话太多了。有一个人叫做Francis of Assisi， 方济各，他是一个圣徒， OK， Saint Francis， 他有一句话，他说总要传福音，如果必要的话再用言语。听得出来，这也是其实很多基督徒的认知，就是传福音就是做嘛，我们就去做，人家看到你做的好事，人家看到你做的事工就会来信耶稣。传福音真的不要说什么大道理，没有人会要听，你就做给人家看就对了。上周我们的确思考耶路撒冷教会忠心的照顾寡妇，这个会让祭司们看到他们的确忠心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会让人要认识这个信仰，甚至叫祭司们顺从这个信仰。但是人们信耶稣，仍然要认识耶稣是谁。祭司们顺从这个信仰，仍然要知道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为何一个教会不能够只说不做，我刚才几乎要讲反，一个教会不能够只做不说。为什么一个执事不能够只会做事修水电？他也要能够对人说明他心中盼望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们总是不够圆滑。如果彼得他该闭嘴的时候闭嘴，也许耶路撒冷教会就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压。耶路撒冷教会受到的迫害却是不断的升高，刚开始是有人讥笑门徒们，嘿，他们喝醉了，然后官长们口头警告彼得和约翰， 接下来圣殿里的人，祭司长他们那群人开始动手打使徒们，最终百姓们会杀了教会的圣徒，过程中没有人出来做和事了，教会内部没有声音说 我们就退一步吧，我们就海阔天空，反而他们提高冲突，他们求上帝叫他们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你知道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当时能够闭嘴，能够谦卑，能够顺服，能够话少说一点，他们应该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官长们所在意的就是他们不要讲那么多话，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但是使徒们不止一次而且两次告诉官长们，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怎么顺从上帝？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下句话是什么？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就是传福音。接下来呢，大祭司的人把彼得他们打了一顿，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闭上嘴，好像使徒们无法不制造冲突。如果你不喜欢冲突，你最好不要传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就是一连串的冲突。这是因为使徒们不会做人吗？身段不够柔软吗？彼得是不是他说话太冲了？还是保罗他的脾气太硬了？史提反呢？史提反蛮有恩惠和能力，史提反有好名声，他被圣灵充满，他有智慧。史提反跑到会堂里去与人开辩论会，然后没有人说得过他。梅城就是西敏神学院的创始者，他说没有争论的基督教就不是新约的基督教。在新约里面的基督教信仰总是充满了争论，为什么？为什么初代教会总是引发冲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来，好消息为什么会带来冲突？为什么会让人不愉快，甚至会为人引来杀身之祸？它之所以是好消息，因为福音解决问题，解决一个很糟糕的问题，解决一个没有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犹太人、希腊人、美国人、台湾人、大人、小人、小孩都有的问题。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认为福音是好消息，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尤其如果你有钱、有势、有地位，你通常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通常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解决问题。如果你自认为你是很守法、守律法的人，你不会认为你自己有问题。而使徒们传的福音、西底反传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之所以会引起冲突，也必然会引起冲突，因为好消息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最不配领受恩典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叫人领受福音就是叫人认知自己我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传福音就是告诉人，嘿，你是你送拿撒勒人耶稣上十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为王，为救主。嘿，你 你祭司长，你圣殿的守殿官，你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你有钱的撒都盖人，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安分守己努力赚钱的新好男人，你白天要努力工作，晚上还要煮饭给公公婆婆吃的良家妇女，你敬虔拜拜有三个孙子的阿嬷，就是你，是你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嘿，你，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是你与上帝隔绝，你的行为邪恶，你的心智与他为敌，是你的罪叫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是你本来应该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我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上帝将你的罪归算在他儿子身上。好消息就是上帝如今借着他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叫你们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上帝把你们引到他的面前，这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你要领受这个好消息，你就必须先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或许不杀人放火，我或许从来没有偷东西，也没有犯过奸淫，但是我不认识上帝，我也不认上帝为上帝，我不信独一真神，我也不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与上帝隔绝，我的行为邪恶，我的心智与他为敌。So, 如果你要领受福音，你就必须认知你是处在绝望的光景之中，就是除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除了认他为主之外，你是毫无盼望的光景，你没有办法救自己，唯有透过十字架人才有永生。也就是说，你要传福音，使徒们他们要传福音，斯提凡要传福音，就必须解释十字架，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必须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与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上帝按照他的定旨和先见，把他的儿子交在人的手中，上帝定义他儿子上十字架，十字架赤裸裸的肮脏的流血的充满了羞辱充满了咒诅的十字架，为什么？为了叫你活出美好。上帝要证明他多么的爱你，要说服你上帝爱你。我要上帝多么爱你，上帝如何爱一个罪人，就是透过十字架。如果上帝儿子不死在十字架上，你我就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经历最坏的事，这对最坏的罪人，最坏的罪人就是你我来说，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最好的事。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拿撒勒人耶稣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传这个福音，没有另外一个福音。这就是彼得传的福音，斯提凡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看斯提凡，哦，我们会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我们就说这就是正确传福音，传给罪人福音应该得到的结果。因为人听到福音，人听到要不是扎心悔改认耶稣为主，要不然就是心中越加的刚硬，越加的不顺服。斯提凡他不可能传一个不令人恼怒的福音， 彼得也不可能传一个不会得罪人的福音，他们不可能传一个没有争议的福音。没有争议的福音就是没有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个，不要提十字架，那个是让人不愉快的过去。耶稣的门徒们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十字架，因为他们知道谁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提起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们曾经看见拿撒勒人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到天上去。当时有称利百他拿，利百蒂拿，这字我总就有点障碍，总是读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科赫本翻译不直接翻译成，自由身人。自由身人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与斯蒂凡辩论。自由身人就是当时得自由的奴隶，或者得自由奴隶的后代。从这段原文经文看起来，这很可能只是指一个会堂，一个会堂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的人，或者有两个到五个不同的会堂，分别不同的会堂。但是对我们来说，有几个会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散居在，本来散居在犹大地之外，旅居海外的说希腊文的犹太人，就如斯蒂凡应该就是说希腊文的犹太人。古利奈、亚历山大是在北非的城市，而基利加、亚细亚是现在土耳其的地区。有趣的是，是这群人，是这群人，不是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是这群人与斯蒂凡争辩。斯蒂凡这个有希腊文名字的人，很可能本来就是出于这个会堂的，在这个会堂中长大。我们知道当时有考古证据显示，当时在耶路撒冷不只有圣殿，也有会堂。会堂主要的功能就是教人读圣经，犹太人上会堂读旧约圣经，听圣经，学习圣经，教导圣经。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说希腊文的人的会堂，这有点像是在台北有一个说英文的国际教会。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能是这群回归耶路撒冷的说希腊文的犹太人，他们应该远比台北国际教会更关心他们的信仰纯正，因为这群人总要向他们希伯来人的同胞、土生土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向他们证明我们的犹太教、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纯正的，我们对律法和对圣殿的热心不下于你们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他们像保罗一样热心律法。如果保罗，我们知道他之后在第七章见证斯蒂凡殉道，那么他肯定也看见斯蒂凡在会堂里面与人辩论。斯蒂凡和保罗甚至可能就是出于同一个会堂，甚至彼此认识。保罗他是犹太人，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卒的人。保罗之后，你注意路加会讲，我们之后会提到他喜悦斯蒂凡被害，因为当时众人抵挡不住斯蒂凡，保罗他这位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的人，这是他自己叙述自己，没有办法抵挡斯蒂凡。他在会堂中的老师没有办法抵挡斯蒂凡，众人无法抵挡斯蒂凡。抵挡不住什么？他们在会堂里争论什么？在会堂里干什么？圣经。他们在争论圣经，众人无法抵挡斯蒂凡，因为他们的解经太烂了。 他们说不过斯提凡。我们之后会看到斯提凡效法他的主耶稣殉道。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显示，斯提凡其实是按照他主耶稣的读经的方式来解释经文。你几乎可以听到斯提凡对犹太人说，经上记着说，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正如他的主耶稣多次向犹太人说的，到最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和犹太人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怎么读圣经，他们的读经架构、诠释架构是非常的不一样。耶稣的门徒们并非总是有耶稣的诠释架构，以至于耶稣复活之后还对门徒们说：“哎，无知的人啊！”这是对门徒说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必须留在地上40天。耶稣受害之后，其实门徒们和犹太人们是一样的，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事情没有结束，耶稣死了以后，门徒们还是不懂十字架的意义，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他们还是不懂圣经。耶稣从那个墓穴中走出来，叫门徒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是谁？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必须从坟墓中走出来，告诉他们他上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升天，他要教门徒们读圣经。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升天之后又将圣灵浇灌下来，保惠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必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到就是为了要教门徒们如何读圣经。斯提凡当时就是满有基督的灵，按照圣经与犹太人争论耶稣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斯提凡在对犹太人传福音，那犹太人说不过他，然后呢就承认，是的，我们不才，我们回家要多读一点书，上网爬文，找资料再来回应你。哇，你如果辩论不过一个人，你会怎么样？你说不过他，哇，你会开始人身攻击。I mean, 我不一定是你，你懂我的意思。你会扭曲对方的话，你会说：“哦哦哦，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爱心？他怎么说话这么冲？他怎么这么不谦卑？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谎言总是有一部分的真理，做假见证总是有部分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这么痛恨做假见证，因为假见证扭曲真理，做假见证会杀人。耶稣他有没有提到要毁坏圣殿？有，但是是谁毁坏圣殿？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有没有人和犹太人讲论律法？有，他怎么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斯提凡他领受了恩典，他满有圣灵， 要干什么？阿米不需要实体反行神迹奇事，当时看来行神迹奇事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是实体反，是这个人，是他，是他告诉犹太人，你们这些应着景象抵挡圣灵的人，上帝的恩典如今临到你们中间，圣殿有一天将不在，但是上帝，你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儿子曾经来到我们中间，如今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你们拆毁了圣殿，是你们撇弃了基督，你们是不法之人，而耶稣他守法，他顺服，他成全律法，他就是律法的总结。为什么司提反被圣灵充满？那个应该有个开关吧。Oh, OK, good. It's OK, 我们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敬拜，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为什么实体反被圣灵充满？其实很简单，因为那天他要讲一篇道，他讲一篇非常精彩的道，这篇道最终会为他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一篇好的讲道最终其实只有两个结果，如果那是有圣灵的讲道，第一个就是人听到就扎心，就悔改，就信耶稣，就领受圣灵；第二个结果就是人要拿起石头砸墙倒地。我这两个结局对听众来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但是其实对讲道的人来说都是好的结果。路加告诉我们，那天司提反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应该告诉我们，上帝的确与司提反说话，就如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与耶和华面对面的说话，也预告司提反要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司提反，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人不得好死？我们在我忘记我住的地方哦，普里，年纪大，我们在普里的查经班的进度比我讲到的进度要快，所以之前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说很难理解这一段经文，原因就是为什么司提反这样子的人没有受到上帝的保护，为什么他的结局是如此，为什么上帝没有拯救司提反？我要他有没有拯救司提反？我们可以问上帝爱不爱司提反？司提反是蒙大恩的人，上帝爱司提反。上帝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圣徒之中最爱司提反。新约教会第一个为上帝儿子殉道的人，不是约翰，不是彼得，不是耶稣他自己的兄弟雅各，是司提反。司提反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出手的果子，他是按照上帝旨意被召，他有上帝儿子的模样，好叫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好死？好死就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死你就怎么死。初代教会第一个得好死的人是司提反。我之后我们会看到司提反的那篇讲道，你仔细看那篇讲道，其实你一定会想，如果司提反活下来又会如何？这个人活下来又会如何？如果司提反活下来，我们的圣经会多么的精彩？是的，我们的圣经会 非常的精彩。你知道谁会有这个想法吗？如果斯提凡活下来，我们的圣经会非常的精彩。谁有这个想法？大树的扫罗，就是保罗。保罗听过斯提凡讲道，保罗听到斯提凡讲的那篇道，保罗知道如果斯提凡活下来，圣经会是多么的精彩。这个想法我会说从来就没有在保罗的脑海之中消失。正因为有使徒行传第七章，才会有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才会有罗马书第九章，才会有加拉太书第三章，才会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面受，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他从哪里得到这个神学？哪里？那天在耶路撒冷，死在斯提凡的身上发动，生在保罗他自己的身上发动。上帝爱不爱斯提凡？上帝爱斯提凡。斯提凡他死之前，他的脸像天使。上帝他的儿子在死之前，头上戴着是荆棘的冠冕，他的脸被人打，被人吐口水。斯提凡死之前讲了一篇伟大的道，上帝他儿子在死的时候没有讲道。他们演讲说了七句话，他儿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斯提凡死前抬头得见上帝的荣耀。上帝他儿子死去的时候，遍地黑暗，日头变黑，好像天为他关闭。上帝爱不爱斯提凡？斯提凡效忠他的主死，上帝在斯提凡死的时候所赐给斯提凡的恩典远多于在十字架上他赐予他自己独一爱子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的福音，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就不再怕死的福音。若我们忠心传讲这福音，就没有人可抵挡这福音，并非我们说得赢别人，也不是我们比别人勇敢，而是认知我们是一群要死的人，向其他要死的人传讲永生的福音。天父，愿你的圣灵赐予你的圣徒们勇气，不畏惧人，叫我们不回避冲突，叫我们有那勇气，好叫人听到福音。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的名祷告。